空气中凝固的烟雾，逐渐变得模糊。是谁调暗灯光？低垂下。音乐有轻声的低语，陌生而又熟悉，一如深秋的朝露，又似初夏的晚风。还是你的脚步，沿着来时的路，请带走角落的笔箱里所有过去的痕迹，也留下一丁点碎片，别让昨日再重现。更何况你的样子是很久以前的故事，像场甜蜜的梦啊，开满丁香和雏菊，像场苦涩的梦啊，缠绕的慢和静静。像场甜蜜的梦啊，缠绕的满和荆棘，这是我们的路，没有终点的旅途，yeah。 就不要再催促我，更不要再试图唤醒我，让我唱完这首歌。